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沪剧《雷雨》。在剧中，谢宏元扮演周朴元，丁世娥扮演樊姨，石小英扮演鲁妈，邵冰孙扮演鲁大海，王盘生扮演周平，杨菲菲扮演四凤，袁冰中扮演周冲，赵云明扮演鲁贵。 在外听真娘， 哎，侬听见了没？ 听见啥了？ 我方才和侬讲的闲话，侬听见了没？ 爹爹，侬讲啥了？ 讲啥了？听好，我再讲一遍，把侬听清了。今朝侬嘛要传门，侬要去好好对他来告诉。真相意，却有穿着不为苦，幸亏那爹爹有办法，才能够此地用人主。哼，要是侬听了那娘的话，哪能会穿上方头的辛苦？ 出来帮人家，情愿自家去受苦。 哼，我天生穷骨头，啥心也要面子过，弄不是归国道路千金女，为啥不好用人？我晓得，哎呦，为了八块钱，甘心情愿去吃苦。离乡背井有800里，回来一次要2年多。侬啊，千定不能看那娘个样，哼，那娘真是一个。没出息个老太婆。 爹爹，侬听见了，屋里去讲好不好？此地是别人家的周公馆啊。 周公馆不能阻止我的囡恩在家上啊！我告诉侬听呐。 爹爹，侬先听我讲。这个一次妈回来蛮高兴的，主要是来看看哥哥的是我。侬要是啥事没光顾啊？哼，我弄侬2年来所做的事体，侪去告诉给哥哥听。 哼，我说啥事体啊？哎呦，我是他吃老酒多多农地不想想，死掉了这个山上事体还有啥事体啊？嗯，那也快近50岁的人了，我怕那哥哥弄我了呢。 哥哥啊，真不高兴来管侬这个一些文章事体了。 伊能管我？ 哥哥基本嘛，每月了零用的，不能往肚里想捞得起。要是不然姑姑晓得知，一定不会放过你。 哼， 我倒有点不下去。这一道狂浪去祖国，哎，我是实在不容易，想不到三日的八万一吃饱，狐狸尾巴女英雄，兴风作浪不共要造反，少不了我多么老爷跟前磕头去赔礼。唱之穷我还要得一起靠屁股，好意思给我发脾气，既要上来是我干活忙，舍不得我的那姆妈要分来哩，我就要 爹爹侬 不认这个王八的你只要东西。 爹爹侬为啥要的那样找他姑姑啊？ 伊不是侬姑姑呀，我只要侬一个囡恩是侬啊，爹爹多少欢喜侬啊。 好了爹爹侬等我吃点休息一些吧，我要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。 我还要跟侬商量一桩事体啦。 还要商量点啥了？ 侬晓得吧？哎，上年不是老爷做生意啊？ 哎， 多少爷送给我十块洋钿啊？ 那不是很好吗？ 哎，十块洋钿有啥用场啊？一万早就没了。 那么侬夜里回去问姑姑要好了。 哎呀，看侬啊！我问侬三个铜钿，几时没还过啊？侬现在手头有个铜钿，哎，是侬啊？是不是调个七八块洋钿给我用用啊？ 我没铜钿。 嗯，人家不晓得，我还能够不晓得吗？侬到此地快两年了，对讲工地的上的零零散散。 爹爹，一块两块不是全把侬拿去了吗？ 那么还有姨？ 姨 不是经常拾铜钿给侬用吗？ 姨，姨啥人啊？ 多少呀？ 爹爹，侬不要穷疯了，还三五四。 哎呦，不要搞自家眼了。我相信个穷当差的囡恩，受人家一眼礼物也没啥关系。 好吧，侬要几点上？快点讲。 那么先拿三十块吧。 三十块我没。 好啊，侬难道哪能到我真的糊涂了？我不晓得侬的文章多少样事体呢。 爹爹，侬是我爹爹，是应该的能讲的吗？ 不错，我是侬爹爹，爹爹有权利管教囡恩。我问侬，谁家里为啥不要再个回来？ 谁家？哦。老爷从矿上回来，太太叫我替老爷寻一件衬衫的。 那么开汽车送侬回来的啥人啊？ 哦，姑姑，姑姑，侬哪能会得来的？ 妹妹，董事长呢？ 老爷就是老爷，啥个董事长不董事长？到此地就是叫老爷，连搿个一眼大公的规矩都不懂，到底是矿上想做畜生？ 去告诉医生，是矿上想工人代表来了。 啥？工人代表？侬伊拉兴风作浪闹罢工，嗯，好吧，侬先回去，矿浪向事体侬，有那爹爹那此地等侬想办法。 侬不懂我人的事体，用不着侬费心。 爹爹，侬是去看看客人走了没？受林姑姑去见见老爷吧。 哼，我怕伊不会见侬吧？ 不会见吗？是伊让我你到此地来，能不见吗？前天就来此地公司里见过面，谈过闲话。 好吧，那么我去等我问问看啊。哎，要是伊见了侬，少讲粗话，听见了吗？ 哼！哎，真是个奴才气。 姑姑侬，姑姑讲话要小心啦，老爷受了里向。 妹妹，侬不要等了此地了。好的妈快要回来了，早点回头生意到屋里去吧。 屋里去这个是为啥？姑姑 妹妹呀、啊、心中的不是好东西，我是万分恨多在胸外，你不要看这房子多威风，这都是生老挂得来，平日里拿我们供应不当人，动不动就用手天来对待，一句闲话不对头，马上请你坐牢街。这两年来，新增 不要再待在他家内。 姑姑，两年没看见侬了，我的重点不一样了。 妹妹，两年多了，我看侬也有点变了。 哎呀，好不容易等了客人走，刚刚我要想开口讲，已来了一位客人，我看还是到下房去等一等吧。 好吧，让我自家进去。 哎，做啥？ 姑姑， 我要进。 姑姑，坐到下房去等一等吧。 好，也好，省得伊拉讲你工人不懂规矩。 我看到下房等等蛮好嘛。我领侬一道去啊，吃点房子都东窗西窗，真是错了。师兄啊，侬吃点等等，我要等侬讲闲话。我等侬去。 师兄，师兄， 哎呀，你少爷来了， 师兄， 你哪能办？ 师傅，我师傅你呢？师傅，我出来，我告诉你一桩事体啊。不要了，师傅，师傅， 是错了。 爹啊，是我。 有啥个事体啊？ 我来领师傅啊。 没啥事的。 哦，真奇怪。到啥地方去了？师傅，师傅！ 哦， 啥人叫侬啊？ 是你少爷。 做啥？ 我没晓得伊啊。 那么侬为啥不理伊啊？ 侬不是叫我等了此地，有闲话要跟我讲吗？ 哎呀，看我啊，忘记了。刚刚我跑到下方，碰上两个王八蛋讨债去，问我讨铜的。看样子今朝少廿块洋钿不好过门啊！ 那本来这个铜钿替妈妈衣裳的。 哎呀，那么侬没用了。 好了，不要客气了。 只有十二块啊！ 我铜钿在那此地了哦。 搿眼铜钿哪能可以当发讨债去？ 爹爹啊，葛末侬夜里回去叫妈替侬想办法，这个一点铜钿侬就留着自家用吧。 好好好，那么我自家用了。真孝顺母亲啊！我早就看出侬有搿份孝心了。 好了，那好让我上楼去替太太送药去了。 哎呀，看侬啊，像啥人管牢侬一样啊！去吧啊！师兄啊，侬替太太讲一声，路过一直嫌弃太太的毛病啊。 我晓得了。 师兄啊，我还想告诉侬一桩事体啊。 爹爹，侬留着等一些讲吧。 哎呀，是侬自家的事体呀。 我自家的事体。我自家有点啥事体啊？好吧，今朝索性讲讲清爽吧。 哟，看侬啊，又急起来了，真变成功的是要这样，发起脾气来倒呱呱叫啊！ 爹爹，啥个事体啦？ 侬不要自家样子，我劝侬以后要小心点。 懂的呀，没了我小心点啥？ 我告诉侬听啊，他搿两年神色不对呀，看见侬老是不开心。 为啥，爹爹？ 为啥？当然有道理了。都晓得吧？ 啥事体？ 老爷的岁数比太太懂得多。所以两个人不要好。大少爷不是太太养的。大少爷的年龄和太太相处来有害。 哎呦，这个一点我老早就晓得了哦。 哎呦，侬还有不晓得的事体了？ 还有啥？ 侬晓得搿间房子里为啥不等人啊？ 不是讲有鬼吗？ 对，一点不错，就鬼。侬晓得有啥个鬼啊？ 爹爹，侬看见过吧？ 亲眼看见啊！ 真啊！ 事体就有好几年，那是农委会到公馆里，有一日，老爷在炕上未回家，你少爷带小家伙陪陪伊。深更半夜人困醒，你说呀？ 做啥？ 突然叫我伸路去。直到是客厅里向有鬼叫，要叫我看看去。我想鬼叫从来不曾听见过，尤其是我生好奇。我披着衣裳朝外走，偷偷躲到走廊边，只

啥人说我要吃药？ 老爷讲的，太太的两年有了发官约了，一清早翻了一张老房子，叫我去收拾一天，最好子已经半年了，也冷了，太太吃吧。 嗯。哎呦，苦得很。倒他一把， 倒他一。 嗯。这个几年来，这点苦东西也吃够了。 太太，忍一忍吧，也虽然苦，可以视频的。 啥人要侬劝我啊？ 哦， 这个药是没用上啊。 师傅，师傅， 师傅，哎，我听，好歹你上下来叫侬。 师傅， 哎，我来拉吃的呀。 师傅，我前两天找人了。啊，妈，怎么我都来了？ 侬哪能啦？一头个汗啊！ 妈，我刚刚带一个同学来了打网球啊。妈，我真有许多闲话要想同侬讲。 啊、 哦，啊，我等一等再告诉侬吧。妈，侬让我看看，病好了没？我看侬一点毛病也没嘛，为啥伊拉总是讲侬有个病？侬一个人躲辣辣房间里向，爹回来了三四天，侬也没见到伊。 妈心里不舒服。师傅啊， 哎， 侬替二少爷去开一瓶汽水来啊！ 是太太， 聪儿， 妈， 来，看侬啊，满面通红的，今年十七岁了吧？ 妈，侬再要忘记我岁数，我真要生侬的气了。 妈是不好，有时连自家会忘记了啥个地方。哦，十八年了。拉这个窝里，侬看妈老了吧？ 不老。咦，妈，侬来了想啥？ 我没想啥。 二少爷，气死来了。 谢谢侬，师傅。 哎， 侬再替太太挪一只杯子来好吗？ 啊。 春儿，那为啥得侬客气呀、 啊？妈，我就是要想告诉侬。 二少爷，那。 啊，我等等再告诉侬吧。这个房子哪能这么热啊？ 大概窗没开吧。 好，我来开。 你说也不能开，老爷吩咐不能开窗。 开开伊，伊一出去就是两年不回来，屋里这个水气伊是不会晓得的。 啊、哦，我来开。 师傅，侬不要动，让我来。 师傅， 哎， 侬到厨房里去看看，今朝替老爷准备了啥个蔬菜？ 是太太。 春儿。侬不是讲要同妈讲闲话吗？那侬就讲吧。 妈，我一想，啥都不肯瞒着你，你这个母亲不平常，你大胆儿又想想，有时怎能同情我智障？妈，我要告诉侬一桩事。我要与妈共商量。 啥事体呀？吞吞吐吐的。 妈，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，你要不欢喜我。 不，妈永远欢喜侬。讲吧。 妈，我现在爱上了一个人。 哦。 爷妈，你好像是我不应当。 那边人家过啥爱上啥人尽管讲。 妈，你是世界上想走走，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。心里对人有善良，她懂得。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，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出身名门贵气群，同那娇生惯养的小心意是不一样。 这姑娘苦人不苦事， 他就是不认上当，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，难以供给他爸和丈，所以的女子难怪他。 聪儿，你说的 是的，妈，我晓得人家会笑我，侬不会不同情我的，妈。 奇怪，想不到我的孩子也会爱上了他。 哎呀妈，侬不承认。你以为我是吃醋发报应吧？ 不，那倒不。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？ 我自己有权做主张。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家？ 哎呀！更不放在我心上， 这一点打向我儿子，敢做敢为有胆量。不过他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，你爱上他，他认为有福配上两家门上。 王妈，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，他是走走成家有主张，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。 求婚？哈哈，想要求婚？ 妈，他说他另有爱人在心上。 啥人？一个啥人？ 我并没有想他们的心，大概总是林说与大方，我觉得他是更高贵，我爱他之心更坚，他会时时地欢喜我。 不不，我的儿绝不能娶这姑娘。 是我是个好儿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他若是我不爱我，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尽力量。我只想要求父亲一桩事，将我的学费分一半，允许我帮助师父去上学堂。 聪儿真是个小孩子，满脑子天真好自在，只怕你父亲一句话打破你美满梦一场。 妈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囡了，我一定要打爹爹讲。 好，侬这两年看见侬哥哥吧？ 我昨日看见哥哥，哦，伊叫我打侬讲一声，伊讲明朝要到矿浪向去了，因为伊忙，伊讲不到楼浪向来回头侬了。妈，侬不怪伊吧？ 为啥要怪伊呀？ 哎，妈，侬听，哥哥来了。哥哥， 平。 啊，侬爷辣处理。 嗯，刚下楼来。 聪弟弟，爹没出去吧？ 妈，哥哥，侬是不是要见伊呀？ 嗯，我在临走之前，再同爹谈一次话。 哦，哥哥，侬不要去，爹有客人来了。刚刚我见到伊。伊讲等歇要到此地来了，侬你在那此地等伊吧。 好，那我先回房去写一封信再走。 爷的哥哥，妈好几天没看见侬了，难道是侬不愿意大家坐下来一道谈谈吗？ 聪儿，侬不让侬哥哥歇歇吗？伊是欢喜一个人坐着的。 好，那也不记得，因为爹爹回来了，我恐怕侬很忙，所以 哥哥，侬不晓得我妈身上像有毛病吗？ 侬哥哥哪能会拿我的病放在心上呢？ 好一点嘛。 谢谢侬，刚下楼来。 对了，文章要离家到矿上去， 一次五十四归期， 说不定在那一天，也许要过两三年， 你到矿上去做啥？ 哦，妈，难道是我忘记了？哥哥本来就是到矿库的呀。 难道你要走的理由就是这一点？ 我好像待在家里太长久，心里烦闷， 因此想把家庭离。我怕你是胆子小，难道你已忘记这房子里曾经有鬼出现？ 哦不，我不忘记，我好像蹲在一个地方，总觉得有点心烦。 是啊，要是我为了你，心中也想离此地，你得看见周围的人，心里觉得他啥意。 时间，时间都很不够，是我才能将别人套上衣。宋丽丽，我回房去了。 姑姑，侬不要走。啊，侬听，爹来了。 侬母亲的气色好不好啊？ 爹，妈本来就没啥毛病呀。 嗯，这个两年来，时常去看侬母亲的病吗？ 婆姨，看侬好像瘦一点了，快让婆公的事体哪能啊？ 哦，昨天已经解决了，昨天早上复工没啥问题啊。 咦，爹，跟哪能陆大海回来门房间里等着要见侬啊？ 鲁大海此人有背景，厂房预备要将他开除。 开除？哇爹，我方能动他的功夫，觉得此人很有理，他不过是工人代表一份子，将他开除。 红儿，所应该留人心，现在一百个青年人到此随便来发言，讲两句无关的紧要物，表示同情深爱你，与工人待我算是吗？ 呀，这不是是吗？工人生活确实很可怜，他们为了自己谋生存，我家有个是童年，何必要与工人去争利？ 过了基本社会的经济时，竟然与我来谈经济，你可知道现在社会是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在德国留过学，对于这方面 要比你一知半解懂得多一些。 我听见讲，最近风云在梁上，夫妻今晚肯发一力，这样做法我认为。 我认为，你为我搞得太多。喂，这两年他活得很像你。好吧，还有十分钟，谁有客人要来见我？那有啥闲话要同我讲吗？ 爹，我想明早就到矿上去。 公司里的事体交代完了。 事体已经办事，要求爹爹能不能够拨一点具体工作。 真的要到矿上去，怕你吃苦是受不起。 这两年来工作得太舒服，让我到哪里去锻炼。 好吧，别管你做工作应该要做到底，我不愿意你一笔身家背儿。即使此明天就动身子，做啥工作我再打电话来通知你。 爹， 嗯，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体想跟侬商量。 啥？ 我想弄我费分一部分出来送拨。 哦，老爷用着。 是不？ 爹， 侬等一等。 是。 是不？叫侬追个洋人。 追好了。 追好，为啥不送来啊？ 送来了，我没吃。 没吃？为啥？四王爷呢？ 倒脱了，我家四王倒脱了。 倒脱了，爷还有吗？ 罐头里还有一点了。 嗯，先倒来。 是，我不想吃这个苦东西。 先倒来。 爹，妈不要吃呀，侬为啥定那样子强迫伊呢？ 侬同侬的母亲的病，自家不晓得了啥个地方。吃了药对我的身体会得好吗？ 我不愿意吃这个苦东西。 是不？ 哎， 把药端到太太的面前去。 是老爷，太太用药吧。好，先放那吃的。哦， 我看现在是有吃脱的。 不，挪开，挪开。 吃脱的。 哦，我吃不。 当着孩子的面前是不要省心。聪儿，把药端到我母亲的手里。 讲我 听。 妈，侬吃吧，为了我侬再吃一点吧。 不能留在我夜里吃吗？ 喂，当了母亲的人应该要体恤要分啥些，谁是自己不保重身体，也应该要体恤要分做一个服从的榜样。 我吃饱了。 平儿， 爹， 去你们母亲把牙敲起。 爹，叫我 举我来娶我的母亲。 哦，爹， 叫侬举我来。 哦， 我去，我去，我一定要去。 对啊。 方才侬讲的是啥个事体呀？ 啥？ 嗯，我是说要拿侬一部分的学费分出来，这个是啥个意思？ 没啥事体。 嗯，难道说就没其他新鲜的问题吗？ 没啥，是没啥。 冲啊！到哪里去？ 到楼上看妈去。 就得能走了吗？ 对呀、啊，我走了。 去吧。嗯，回来。到楼上告诉侬个母亲，是柯大夫要来替伊看病。 哟，妈不是已经吃了侬个药了吗？ 我母亲病很不轻，神经失常。柯大夫是有名的脑病专家，一定会看好侬母亲的病。到楼上告诉伊，听见了没？ 听见了。对啊，我走了。 去吧。师傅。 老爷。 我记得告诉过侬，你该房子里要没事体，第二人不要随便的进来。 是老爷。 窗啥人又开了？ 对啊，大概是从里面开的吧。 关一张。平儿。 对啊， 过来。是阿弥小心传回来，是你在家做了一件错事情。 大家，你怕啥？ 你可知道做错事？对不起，你父亲，更对不起你母亲。 爹爹， 说起来你是我长子，我把你当大人面取代了。这两年我身在哪，你在家中不正经。 爹，我在哪里从你做过错事情？ 哼，要管做管为管对人。这大面有人带了侬，风言风语不好听。 爹， 这种事当道。 爹， 跳上都是吃罪，真也不知门。我问你此事可是真？你应该是既要想想亲。你的年龄将近30岁，要懂得是爱就上进。病啊，你可知道你的名字为啥叫焦平？ 对啊，我晓得， 自家讲一遍。 因为我母亲名字叫石平，她临死之前替我取的名。 为了你的生生母，把现在的汗味我的要改正。我的家是最有实力的大家庭，我的儿女是吉利的好子孙，你是我亲手来教育，不愿就把人取代人。 爹爹， 师傅。 哦，倒是有人。 没人啊。 老爷呢？ 在那客厅里会客了。侬坐一些吧。 哦，对。总是这样偷偷摸摸为人。我看此地太太真可怜，老爷一回来看见太太就发脾气。 父亲手下发力，他的话何人能改变？ 我真怕万一不让老爷晓得我俩的事， 可怕的事情并不在此地。 还有啥？ 师兄还能告诉我，今天你可有啥风言风语传到侬的耳朵边？ 哦，没啥。 真的没啥。 我、哦，没啥，病。侬讲个啥？ 哦。那就不必定。 我是永远相信明天到矿上，为啥不带我一道去？ 因为并不想打算把侬走。 侬明明晓得我早晚总要离此地。说不定明天太太就要为了我。 太太为了你？ 嗯。 为啥？ 大概我做错啥事体？哦，也可能是我瞎猜想。也作兴太太是何意？病。侬带我出去好不好？我晓得侬时常的饮食起居何人料理，你一人在外少照顾，我情愿帮侬烧饭打菜，风风细细来侍候。 是我讲的都是孩子，可是我 哦，是我绝不理来你，倘若有人都为我。死亡立刻离此地，你不用背荆受迫在心里。 死亡侬不应该是死小苦，难道是我今日这样的自私自利？这几年以来有人 啥 啊拐进逼迫我、 哦、 我自己恨也我自己，现在我刚刚有生气放开了袋子爱上你， 首首我爱上一个女佣人，难以捏上中美女，尽管人家背后的人是非，只要我头上也心欢喜。 对了，侬不要难过，就是侬过去做错了啥个事体，我也不怪侬了。 是的，是的，侬一个人眼眼的在那想啥？ 你啥呀？有把酒的，他们我嫁不一女，不愿 意。我你哪能搞？因为我的年龄接近30岁，侬是18青春期，再讲我的将来不一定比他有希望，这就难怪你。 人家心里真难过，你还偏偏将人欺。你少爷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不能老是这样对付伊。侬又不许我讲明白，别。侬总要替我出主意， 我并不认，主子你不答应我讲。 可是你看见我与他在一起，你老是对我发脾气。 我神情浪当时不夸我，不人心爱真正记得心爱的人儿与不人在一起，哪怕是我的亲弟弟，要我个爱我不 人。对，你不要错，你告诉我你究竟对我哪能，等我讲讲明白。 啊，我对我哪能？ 嗯， 叫我哪能讲呢？ 你讲呀。 好，侬讲吧，侬要我哪能？ 看侬，侬明明晓得我现在啥个都是侬的了，侬还要得能欺负人？侬要替我想一想。我心里的苦楚十分清，爹爹这位门我要同的，哥哥是我自己有本分，妈就是不许我出来帮别人，要是 为他晓得我俩的事，我就杀了娘的心。有朝一日他们都不理我，叫我怎样能做呢？你咋对我非真心？我的苦楚要向死生。 师母，你不要疑心我好不好？ 侬答应带我走了吗？ 不，师傅，侬真是讲小囡闲话。侬看不出，我不能带侬走啊。 对，侬要晓得，有了侬才有我，没侬就没我。 好好好好，我现在一个人先走。等我到了矿上以后，我再想办法。有机会大家再讲明白，我再来接侬去。 是真的吗，病？ 是真的。 哦， 师傅， 哎， 今朝夜里向等一歇，我到侬屋里来。 哇，今朝夜里侬不能来，我妈要回来了。 那么我们两个人就不能来外面会一会面吗？ 也不能啊，今朝夜里妈一定要等我谈谈家常的。 可是明朝一早我要走了。 哦，那今朝夜里就到我屋里来吧。我想爹爹妈是困在外房的，哥哥不大住了屋里。今朝夜里我房间里不会得有人的。 好，那我来的辰光。陈就吹口哨，侬听得清爽。 嗯，平，侬来的辰光看一看窗口，有一盏油灯。要是没油灯，侬不能进来。屋里一定有很多的人啊。 我晓得，谁跟侬讲的？ 好， 正十一点钟。 十一点。 哎，师兄啊，我真要行动啊。 嗯。 大少爷刚吃过饭吗？ 嗯。 爹爹啊。侬寻我有事体吗？ 那妈来了。 妈来了。 嗯。 妈来啥地方？ 那门房里跟那姑姑讲闲话啊。 哦，我去看妈去，我去看妈去。 大少爷，明朝要动身了吧？嗯，我正想要送孙侬了。 好，不必了， 因为侬平时总一定来照顾我呢。要是侬一走，我得失踪两个人，不晓得哪能要去接侬了。 好、哦，又没动的用了。 嗯都是要请侬不要讲笑话，我老实人欢喜要讲老实闲话啊！哎，不相信侬问师兄啊，我不管名字背后，总是讲大少爷好啊。 不也没啥事体 啊？没啥没啥，我等了哈呆呆。大少爷，侬晓得吧？师兄的妈来了，楼浪向太太要见伊呀。哦，太太下楼了。太太，毛病都好了啊？路过一直提起太太的毛病啊。 没啥，侬好出去了。 嗯，是。 好，我要回房去收拾东西去了。 等一等，请侬稍微坐一坐。 啥事体？ 我有几句话要同侬讲，并刚才的情形侬亲看见。我身受痛苦非一天，往后期还要遭夜受折磨，一天两日还能受，睁眼来月日加多。无穷的时光，无尽的苦。叫我怎样光 听他总是走远的老地区，一次三不马虎， 不能让人家讲一句，我就要听一句。提起了往日的归途， 可是我一点不悔，我做事情从来不悔途， 半月以来我不见懊悔，我从里做错了事，又恨我自己太糊涂。我对不起我父亲，又对不起聪弟弟。 哼，最对不起的人，你倒反而轻轻的我已忘记了。 是啥人啊？ 是侬， 曾经拥有过的梦，就是我。 侬疯了！ 你欠了我一辈子，你要对我责任负。不能见了新世界，就一个人奔去撇开了我。 刚这一些言语真可怕，难道侬家庭地位、父亲体面都不顾？ 体面，侬也讲体面。 那周家门庭好体面，我十八年来看得多，早早前前在心头，柔柔恶恶我都清楚。我是生主持是生当，自己会把责任负，不像那周家的老爷们，做了坏事还要聪明的。表面上是正人君子有道德，暗地里是男盗女娼多为主。 侬 不走家都是伪君子，包括你父亲与祖父，不免说心都很薄。你父亲要算第一个，他从前拥有人家穷姑娘， 为了死活谁不顾，你就是他的私生子。 侬瞎讲！ 我有早有证有来路，从你前有一天，你父亲走走糊涂告诉我，这个年轻小姑娘就是你的亲生母。你父亲为了她不要她，她一气自尽就投了。请看看，这是你的好父亲，这就是那周家的体面豪门。 侬听着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你父亲非但骗了你的娘，后来他又走了我。我受骗，只得到周家来，生下了聪儿生一个。周家好似我的女，十八年岁月受折磨，来日青春一少女，如今折磨得像死人，阴错不动。三年前，你从富山到此地，是你要我走上了这条路，是我这后母再不像后母，幸福也不像幸福。是你独生下来引诱了我。 请不要说引诱两个字好吗？ 我记得那天半夜里，在地盖房里亲口告诉我，你是痛恨你父亲，指望你父亲早亡故。你说过不怕万向你能走，只要同我一起过。 这个是我一时的情感冲动。 你不应该对我讲出此种话，我虽年轻总是你后母。 是我一时的糊涂，难道说侬一点都不能来原谅我？我不晓得，侬讲吧。 我希望侬不要走。 不要走，叫我那个子弟永远陪着侬。那这个一个家庭里，是我想到过去的时候，

了。